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78章，砖碎就乜嘢都冇讲，佢嘴唇干裂住，沉重咁喘住粗气，平静嘅眼光望住我。豆腐而家似乎亦都明白咗现实，佢拉住诗仙坐咗喺地上，紧紧咁握住诗仙只手，一声都唔出。其实而家我哋根本上就冇再多嘅选择，按照呢个速度，我哋根本上就跑唔过去。唯一嘅结果，我哋就系被吞噬，而诗仙就有可能自己去逃跑添。因为在这里之前，他曾经就表现过对于这一个虚的忌讳，以我们几个人的质量加埋嚟都比不上诗仙一个。如果被虚吞埋落去，亦都一样不会停落嚟嘅，他只会继续向外扩张，直到造成更加大的灾难，食到饱之后他才会停低。要想阻止这一切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一个。咁就系喺呢一切发生之前，用诗仙去祭忌，等佢一切都停落嚟。月牙形嘅绿洲而家开始慢慢就越嚟越缩小，绿色嘅地方迅速咁蜕变成为一片昏黄色嘅沙漠。时间嘅概念彻底被扭曲咗，我嘅理智已经等我做出咗决定。但是我从情感上来讲，实在是真是难以接受。诗仙似乎也都感受到什么咁，佢又歪住个头，个眼珠就喺我同阿豆腐身上慢慢咁游走住。佢而家只系认豆腐同埋我，对于其他嘅人全部都系无视。我一直都弄唔明白究竟系由于乜嘢嘅原因会咁。呢阵绿洲已经慢慢消失。我知道那一张无形的大嘴正向我地就靠近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啖气，心里面一沉，啱啱想开口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豆腐就开口先，他同诗仙讲：木头，你向前走。我一时之间错愕，但是见到豆腐耷低的头，我睇唔清佢的表情。诗仙只是微微地拧了拧头，接出咗零零碎碎嘅几个字，走，唔去。豆腐即刻起身一脚踢落佢度，佢讲一定要去，翻转头有奖励。诗仙嘅眼珠碌咗几下，佢抹咗抹嘴，一时之间讲唔出说话出嚟。佢好似喺度犹豫，冇几耐。见到佢就慢慢咁移动自己只脚步向沙丘下边行过去，我个心脏砰砰声咁跳，成身啲血好似一点一点咁被抽走，成个人坐喺个地下上边，一句话都讲唔出嚟。诗仙大概系咁行咗十几步，忽然之间佢拧个头过嚟，一字一句慢慢吞吞咁讲。可以向前走。豆腐笑了一笑讲，你信我啦，冇事的。诗仙好像有些犹豫，但是最后他就开始走了。越向前走，他就好像越在这里畏惧些什么，他的步伐就越来越小。到最后他身形突然间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前边的空间好似被扭曲了咁，形成了一团团肉眼可以睇见的螺旋纹。这一个巨大扭曲住的螺旋疯狂地扭动住，没几耐忽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周围那一股巨大的压力一下子就一松。在我们的眼前只是得返一片的黄沙，热辣辣的风吹过，滚地的沙就随风而走，越来越远。四周围死咁寂静，我望向豆腐， 发觉佢眼里边大粒大粒嘅眼泪就向外流住，最后佢身形喐咗下，突然之间乒乓咁啊掼低喺个地下度，我吓咗一大跳，即刻将佢扶起嚟啦。可能佢系由于受到太大嘅打击，成个人就已经晕咗过去。我心里边唔好提系咩滋味啦，真系只系一个无奈嘅选择。我冇睇到丝先变成粉末，亦都唔知道佢究竟点样。不过喺呢阵时再谂呢啲又有咩用呢？转睡眯咗眯眼，过咗阵间佢讲走啦。我孭住豆腐，大家就踏上咗归程。喺呢一次唯一最大嘅收获，就是之前在密室托落嚟嘅神文，但愿呢个可以对尊瑞有啲帮助啦。唔系我哋咁大嘅牺牲啊，真系白费啊！喺回程嘅过程当中，我哋就遇到咗嚟接应我哋嘅队伍系尊瑞嘅人。按照接应嘅人嚟讲，我哋已经整整失踪咗20日啦。巴图喺嗰度等咗我哋5日，亦就系我哋当时留俾佢嘅补给嘅极限啦。佢一个人唔够胆贸然留落嚟，所以佢就返去报咗信。而家有咗队伍嘅接应，大家嘅回程路就好轻松。期间豆腐醒过一次，眼神呆滞，闷闷都唔讲嘢。我心里面好难受，开口人系又唔知道点样去劝慰佢。出咗腾格里沙漠，到咗草原上边，我哋就去咗一次不利尔嘅蒙古包。之前老人又拜托我哋去查找薛安嘅真相，我哋就将其中嘅因果讲咗俾不利尔听。不利尔眯埋眼，嘴里边默念咗一啲咩嘢咁，似乎都系一啲竹土一类嘅词语。到呢阵，欧阳轩嘅病情就已经稳定落嚟，神智亦都清醒过嚟，跟住又充当起翻译啦。听不利尔老人讲。查出事情的真相，亦就了却了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。他认识一位蒙古里面很有名气的萨满巫师，但是这位巫师的性情是古怪，不见外人的。为了多谢我们，愿意做一个介绍，替这个尊瑞翻译神文。这样一来，尊瑞就决定躲在这个蒙古留一阵子，问我和豆腐是怎样。我想了想讲，唉，祝你好运啦！希望呢一份托本系你所需要嘅，事情就已经搞掂，我准备翻深圳。尊上岌一岌头讲，以后有咩需要帮手嘅，你即管开声。跟住佢伸出手，同我哋就握咗一下。应该嚟讲，我同阿尊瑞虽然合作过几次，但系呢一次系我哋第一次嘅握手。以前我哋系利益相关嘅合作伙伴，而家大概都系承认对方系朋友啦。跟住佢睇向一边嘅豆腐，好似想讲啲乜嘢，但系最后都系拧一拧头讲：，唉，同我多谢佢。喺第二日，我就同豆腐坐上咗翻深圳嘅班机，喺当日晏昼就翻到咗自己嘅铺头。独眼龙呢一个掌眼实在就真系尽职尽责，铺头就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见我哋翻嚟，佢就笑骑骑咁啊打咗个招呼，搭住阿豆腐个膊头，佢就讲：，唉，你哋啊总算翻嚟啦，今晚加餐。独眼龙呢个人就好睇得开嘅，办事亦都好牢靠，应该严肃嘅时候就严肃，应该放松嘅时候亦都放松。平日冇事嘅时候就同阿豆腐啊揽头揽颈东逛西逛。如果平时呢，豆腐早就话我噶啦，但系而家佢系拧咗拧头讲：，诶，你哋去啊，我上去瞓一阵先。跟住佢就上咗楼。独眼龙又几精明至得嘅，佢压低把声问。诶，当家嘅呢一次唔通真係又出咗乜嘢事？佢睇咗两眼，佢又问：诶，我哋嘅模特唔见咗嘅？佢讲嘅模特啊，梗系指丝仙啦。自从嗰一次模特乌龙之后，佢又同佢起咗呢个花名。我而家只觉得个额头啊抽抽痛，忍唔住拧拧头讲：唉，死咗啦！以后唔好提佢啊！我唔喺度呢啲日子。有冇发生过咩事啊？独眼龙就讲： 有啊，未来嘅士头婆打到个电话，话联系唔到你，所以就打咗嚟。佢啊真系急啊，你快啲回佢一个电话啦。我啊岌咗岌头，上楼洗漱咗翻之后就瞓上床，同阿顾大美女煲电话粥啦。我哋将呢一次嘅经历啊大致一讲，阿文文就讲： 哈，真系谂唔到会发生啲咁嘅事。睇嚟呢次受伤最大嘅仲系小豆啊！你啊，快啲安慰安慰佢啦！ 我话：唉，唔知道应该点安慰啊。平时咧，佢有咩难过都会直接咁讲出嚟嘅。依阵时就冇晒声，我好似觉得唔系好妥啊。顾文文啊，谂咗谂讲： 唉，大悲无声，呢两年出生入死，一直都好动荡。我睇不如你哋休息一阵啦。 我一听啊，唔系太明白佢咩意思喎。于是我就讲：咁点休息啊？文文就讲： 唉，唞一阵咯，搵个地方放松一下咯。其他嗰啲事情暂时先放埋一边先啦。 我一谂，咁亦都系。自从两年前破咗产，我开始进入到赌斗呢一个圈子。豆腐就跟住我四围奔波，的确都冇两日嘅安静日子。唔好讲佢咧，比着我啊，有时候谂起嗰一堆咁嘅烂事，都会觉得疲惫不堪。呢一次思仙嘅事，对豆腐嘅打击系非常之大。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，佢系喺点样嘅压力之下，先做出咁样嘅决定，将思仙一步步咁呃咗过去。如果欺骗一个同自己无关嘅人就唔难受，但系欺骗一个全心信任自己嘅人，甚至将佢推向死亡，呢一种咁嘅心理压力，对任何一个有良知嘅人嚟讲，都系一个沉重嘅打击。吕叔之前就断咗条肋骨，而家咁伤筋动骨100日，佢亦都唔会咁早揾上门。我谂咗一谂，就接受咗文文嘅意见，决定啊，先等两日休息一阵，然之后就揾一个地方轻松一下。我查咗一下附近嘅资料，选择咗离深圳冇几远，位于东莞嘅一个叫做龙盘山嘅地方。那个地方咧有天然嘅温泉，系一个新开发嘅景区。我计划咗一阵，决定去嗰度度假。顾大美女最近手头上都冇咩案子。佢是官家的大小姐，上班不是为了钱的，讲话去浸温泉，什么都不讲就即刻请假，说要同埋一起去。第三日我哋计划完之后，打开豆腐的房门，将那个匿在床上瞓大觉的人挖了出来，讲：喂，听日去浸温泉啊？冇兴趣啊。我讲：我不是在这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话一声俾你听啫。文文呢晏昼就会到㗎喇。諗咗諗，我讲：嗱，我记得呢你仲有两个几玩得唔错嘅同学嘅，不如将我哋一起叫埋嚟呀。最近嘅社交圈子来来去去都系啲咩赌斗圈入边嘅人。呢一次嘅旅游计划原先就系打算去减压嘅，嗌埋一啲圈子外边嘅人倾倾唔同嘅话题，系有助于减压嘅。豆腐啊，趴喺个床度闷闷咁讲：唉，咁啊，你啊同阿顾赞美女去过二人世界咪得啦？初我做乜鬼啫？做电灯胆咩？我讲：我咧对浸温泉一啲兴趣都冇，我同顾文文咁做咧，咪真系为咗你嘅咩？唉，如果真系想过二人世界啊，我一定会一脚将你伸开噶啦。不过啊，后边嗰句我只能够心里边咁讲啫。其实思仙嘅事，我心里边都唔好受嘅。一嚟系出于情感，二嚟当初仲计划住等佢去为爷爷报仇添。而家乜都落空咧，讲到底，我带住思仙系有目的嘅，而豆腐就系冇目的嘅。或者就好似佢之前所讲嘅，佢将思仙啊真系当仔咁样，所以佢而家嘅心情，或者真系唔系我能够体会得到嘅。于是我讲：唉，我啊知你心里边难受，但系日子都要过噶。你睇下你呢几日好似失咗魂咁，瞓喺张床上逃避有乜鬼用啊？唉，咁样瞓落去你就快变粽子噶啦。 呢件事呢反抗就无效啊，就咁定啦，将个手机俾我。